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八十七集，唐范起腹。该如何做？方才我已为汪公一一剖析过了，但是汪公自己心里该有个底。 愿闻其详。 我知道，你看不惯万安与尚明那帮人，但又因为被贵妃提携，不能不站在他那边。因为在朝臣眼里，你就是昭德宫的人。昭德宫，乃万贵妃受封的宫室，朝臣有时便以昭德宫代称。汪直也不讳言。 对，实不相瞒，如今我的立场甚是为难，几方都不靠，也几方都不信任我。 唐范说得很明白。万贵妃也好，万安也罢，他们都是依附陛下而生，你只要效忠陛下一人足可。除此之外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西厂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了，他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。 我还有一事要问你。 请讲。 上回东宫案之后，太子殿下知道我从中为他转还，很念我的好，曾经还转托过怀恩向我致谢，连怀恩那老家伙对我的态度也比以前好了一点。 汤范知道他要说的肯定不止这些，就没有插话，听他继续说下去。 但太子终归是太子，只要一日未登大宝，名分上就是储君，而贵妃一直瞧太子不顺眼，只是苦于太子一直做得不错，没有机会下手罢了。 唐范轻轻颔首。从东宫案就可以看出来了，贵妃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迟早有一天会爆发。万贵妃杀了太子的亲娘，她能不心虚吗？以己夺人，她会相信太子真的没有报复之心吗？哪怕太子表现得多么仁厚温和，他的心里也始终横了一根刺。如果可以换个太子，起码他能睡得更安心一点。东宫案就像是导火索，将两方之间的隔阂彻底摆上台面。汪直一字一顿道： 那么有朝一日，陛下的决议对太子不利，你认为我该站在陛下一边，还是站在太子一边？ 这个问题太诛心了，想来汪直也是酝酿已久，才会将这个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疑虑问出来。这个问题也正是他迟迟没有站好立场的根本原因。此刻雅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但说完之后，汪直仍旧感觉到一阵阵的后悔。万一唐范要是不值得信任，将今日的话传于第三人之耳，那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完了。我且不说那些天理良心的话，汪公不妨想想，如果按照昭德宫那位的想法另立了太子，将来继位为新君，对你来说有好处吗？那位新君会念你的好吗？簇拥在万贵妃身边的人现在已经够多了，不差你一个。而如今的太子仁厚仁爱，谁在他落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他必然会记住这份恩情。对你来说孰优孰劣，不难选择。汪直沉吟片刻，显然是听进去了。不过这样重大的事情，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，也不可能将结果告诉唐范的。只是道： 你说的轻巧，你是没有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根本就体验不到什么叫如履薄冰。 所谓能者多劳，要不怎么汪公的权势会比我大，官位比我高呢？权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。 罢了，闲话休提。你既然要离京，今日这顿酒席就当是为你践行吧。 我告诉你个秘密。汪直疑惑地看着他。 其实我当初在被翰林院授以官职之后，还曾与童年偷偷去过那青楼主馆吃过一回花酒。 你告诉我这个做甚？ 用秘密换秘密啊，免得你不放心我，总怕我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。 汪直无语。其实相交这么久，他心里还是比较相信唐范的人品的，否则也不会在这里和他谈论这种深层次的话题。但唐范的不着调实在令他深感无力。不过伴随着唐范这句话，满屋的凝重氛围也随之烟消云散。唐范从仙云馆出来的时候已经将近二更天了，出了仙云馆所在的那条街，一切喧嚣顿时被抛在身后，两边都是静悄悄的民户，少许还有从窗户里透出一点光亮的人家，估计是读书郎在挑灯夜读，又或者女眷正在为亲人赶制一双冬天穿的棉鞋。唐范虽然已经没有官职，不过仍旧有官身在，所以宵禁也禁不到他头上。酒喝多了难免有几分醉意，不过脑子倒还清醒，他便慢慢地往回走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不由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他好像也是因为吃酒回家晚了，结果路上遇到一个装神弄鬼的白脸脚妖人，最后还是随舟及时出现。任由思绪天马行空地乱跑，他不知不觉就看到那条熟悉的小巷了。与来时的路一样，周围都是一片昏暗，但不同的是，巷口似乎站着个人，手里还提着一盏灯笼。那道熟悉的身影令他微微怔了一下，随即加快脚步走上前去。果然是随舟，他大半夜站在这里自然不是为了喂蚊子。 怕你回来晚了看不见路。 唐范出来时手里也有灯笼，但走了这一路烛火早就昏昏欲灭，比不上随舟手里的明亮。明亮的烛火仿佛也照暖了人心。唐范微微一笑， 谢谢。 这一声谢，谢的不仅是随舟出来接他，至于谢什么两人心知肚明，很多事情不必说明白，说得太明白就没有意思了。一阵风吹来，唐范手里那盏灯笼垂死挣扎了一下，终于彻底熄灭。周围唯一的光源就剩随舟手里的灯笼了。昏黄柔和的微光沿着唐范的下巴轮廓蜿蜒而上，当真是清隽俊朗，无以描绘，正可谓灯下看美人，不外如是。 走吧，回家。 唐范自去了香河县与姐姐团聚，他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，没曾想还住不到三两个月就被一道起伏的旨意降下，又回到京城。也不知随舟入宫说了什么，皇帝终于松口同意起伏唐范，又将他调去了督察院任左迁都御史。上任头一天，不同于当初刚去刑部，唐范虽然是新人，也并没有遭遇到多少刁难。一来是因为他如今在督察院大大小小也算是半个堂官了，底下还有一大批品级比他低的官员，品级低于他的自然不敢欺负他，高于他的一般也不会没事找事。而且唐范也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愣头青，从前之所以在刑部遭到冷遇，是因为他抢了别人的位置，左迁都御史这个官职却没有定员，自然也谈不上谁抢了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督察院现在官职还在唐范头上的就一个左都御史常志远， 一个右副都御史吕少君，右都御史和左副都御史这两个职位还空着。人少，矛盾就相对少，日常工作都做不完了，他们还巴不得多来一个唐范分担事务呢，谁还会闲着没事去排挤他？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唐范在督察院里终于找回了自己在顺天府的好人缘，上下级彼此客气，和乐融融，让外人见了还以为自己进错门，以为这里不是号称逮谁谈谁的督察院，而是一团和气的礼部呢。好巧不巧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督察院又调来一个人，把空缺的右都御史也给填补了。此公不是别人，正是先前被免了职的邱俊邱老先生，也就是唐范的老师。邱俊之前上书针对汪直，因此惹烦了皇帝，直接将他踢到南京去，此后一直没能得到起复。唐范和潘斌不是不想帮老师，而是他们的官职还不够高，说话还不够分量，没有那个能力。不过邱俊桃李满天下，在京城虽然只有唐范和潘斌两个入室弟子，但他曾经担任过成化11年的会试主考，那一科后来及第的举子都要尊称他一声作师。彼此关系虽然比不上唐范和潘斌亲密，但同样与邱俊也是一脉相连，打折骨头连着筋的。这一次帮邱俊说话的是怀恩，因为唐范他们那一科的会员，也就是后来的探花王敖，是太子如今的老师之一。王敖在讲学时不经意提起邱俊，感叹老师为人正直，反倒不容于官场，太子便兴起帮邱俊求情让他回京的想法。他自己当然是不能直接去找皇帝的，所以太子就去找了怀恩，又通过怀恩在皇帝面前的进言，才终于将邱俊调回京城，直接过来当了唐范的顶头上司。老师能够回来，唐范与潘斌当然十分高兴。在邱俊进京的当天，他与王敖、谢谦等人就亲自出了城外十里去相迎，师生久别重逢，自然分外高兴，当即就把老师迎到定好的饭庄里，为他洗尘接风。不像唐大人那样接到任命还在香河县磨磨蹭蹭，大半个月后才上任，邱老先生尽忠职守，头一天晚上大家喝到半夜才散席，第二天他就去了吏部报道，回来直接就到督察院来上班了。唐范虽然也有自己的原则，但总体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圆滑识变通的人，对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能够接受并退让。但是邱老先生则不同，他老人家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性烈如火，刚正耿直，来督察院没几天便也发现了御史们这股不务正业，专门盯着留级不放的作风。在他看来，这大明朝弊端多多，有许多事比弹劾留级还要紧呢，譬如说黄庄，譬如说西厂，再不济还有个万安呢，怎么就光弹劾留级，别的事情就不用干了？邱俊雷厉风行，当即就上奏书，隶属当朝三大弊端，连带将督察院上下骂了一遍，说他们不务正业，成天想着如何钻营公器私用，将太祖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力用来为自己谋利。谁愿意被他这么说？尤其邱俊这一骂，把督察院老大左都御史常志远也给骂进去了，一时之间真是鸡飞狗跳，不得安宁。平心而论，唐范很支持邱俊的观点，因为他这位老师提出来的都是如今确确实实存在的问题。不过邱俊性子太急了，一口气想要吃下大胖子，难免就会得罪许多人，但这样做对自己不好，不代表这样做不对。如今这种世道，正是因为缺乏像邱俊这样的人挺身而出。 唐范虽然比秋俊更知进退识时务，可这并不妨碍他对老师的崇敬之情。这个时候恰逢万贵妃的弟弟，也就是重新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万通50大寿，他大发请柬，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收到了邀请，秋俊、唐范等人自然也在其列。万贵妃数十年恩宠未衰，这是一个奇迹。她年轻时或许饶有姿色，但如今年逾50，再国色天香也掩不住眼角的皱纹。而且因为年纪渐大，身形略有发福，与早年的窈窕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偏偏是这样的女人，数十年如一日地俘获了皇帝的心。皇帝或许没有因为她而停下宠幸后宫女人的脚步，在太子曝光于人前之后，皇帝更是如同放开了限制，儿子一个接一个的生。但这并不妨碍万贵妃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，这是他生命中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年纪越大，皇帝对万贵妃就越发言听计从，这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。但是这段放在宫廷里也许是难能可贵的传奇，对于一些人来说却是可以利用的资本。譬如万贵妃的弟弟万通，上次万通因为跟南城帮勾结，差点害得朝廷大臣的儿女也被人贩子拐走了。事情闹得太大，连万贵妃也保不住他，皇帝一怒之下也把他的职位给撤了，让他回家反省去。可人家就是有个好姐姐，不管怎样都能平安无事。这不，一转眼皇帝气消了，又觉得还是自家亲戚更可靠，便将他叫回来重新担任锦衣卫指挥使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恰巧又碰上万通50大寿，连皇帝都笑说人生50小圆满，让他不妨大办一回。有了皇帝的金口玉言，万通自然更无顾忌，直接就命府中上下大肆操办，请柬一发就发给京中五品以上官员，这是准备一网打尽的架势。试想一下，万通以一介外戚之身，于国无功，又非年高德少，却能让京中高官上门为他庆贺生辰，这该是多么张脸多么威风的事情啊。许多人虽然不以为然，可听说连内阁阁老都要赏脸，便觉得自己不去又太过扎眼了，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赴宴。这一日的万府真可说得上是高朋满座，熠熠生辉。放眼望去，单是首桌除了寿星宫之外，就坐了四位阁老、三位尚书，旁边案上还放着皇帝听说小舅子生辰特地赐下的贺礼。除了这几位之外，旁人遥遥一望，便见到最近在皇帝面前炙手可热的红人通政司右通政李资醒，以及与汪直齐名且互为冤家对头的东厂厂工尚明。以东厂的地位，尚明能坐首桌这不奇怪，若是汪直今天来了，万通也得请他上首桌。不过李资醒一个四品通政也堂而皇之坐在首桌，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今日宾客盈门，车水马龙，门子收红包都收得手软了，到后来见到自己不怎么认识的，又或者官阶不怎么高的，笑都懒得笑了，真可谓是看人下菜碟。客人稍微计较一点的，能直接让他气歪鼻子。这种场合自然不会有人穿着官袍上门，跟唐范一道过来的是他原先在翰林院的几位同年，大家虽然出身差不多，但后来的际遇却各有不同，有的当了东宫的侍讲给太子讲课，有的还在翰林院熬资历，也有的跟唐范一样进了六部五司。不过几年下来， 竟然是唐范升官升得最快。究其原因，唐范的际遇几番起落，又屡屡险象环生，这一路走来并非旁人可比。正所谓风险越高收获越大，你有能力最后就能得居高位，别人当然也无话可说。而且唐范这人讲义气，童年有事他能帮则帮，都会尽力拉上一把，就连别人家境困苦，他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润笔费给了出去，这等仗义疏财不是人人都能学得来的。所以大家调侃归调侃，并不眼红嫉妒，反倒隐隐以他为首。